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22章，我哋而家就只能够喺原地打起120000分精神，相互咁喺度睇住，担心对方会万一突然间出现咗咩自杀一类咁嘅事情。我系一边及住咧，一边理咗你而家嘅情况。而家可以知道嘅系呢个棺材里边嘅唔一定系一个死人，好可能系吸收咗嗰一盏神灯力量嘅嘢。之所以话系嘢咧，因为我觉得呢个已经唔能够算系人啦。而嗰一个无形无质嘅咧，就等人哋真系冇办法忽略嘅，好可能就系棺材里边嘅地鬼王。我可以肯定呢阵时佢仲喺度注视住我哋。而家嘅平静只系短时间嘅平静，鬼知道接落嚟会发生啲咩事噶。谂到呢度，我又忍唔住谂起咗爷爷佢哋嗰班人。14年前喺开棺之后，佢哋啊100%同我哋遭遇咗同样嘅情况啦。嗰阵时佢哋系点做嘅呢？吕叔同埋另外一个后生仔又逃咗出去，点解爷爷冇逃出去呢？爷爷点解会变成而家咁样嘅？谂到呢度，我突然间就有一个疑问：如果一直喺度搞鬼嘅真系地鬼王，咁佢可以改变咗爷爷嘅思想之后，点解佢又唔等阿爷爷去打开自己个棺材嘅，而系叫爷爷成为一个守墓人咁存在？咁样咪相当于根本就唔希望人哋打开佢自己个棺材？唔通讲改变咗爷爷嘅嘢，同埋而家同我哋作对嘅嘢，根本上系唔系同一个嘢？哇！依个嘢嗰个嘢咁多嘢，好似越嚟越复杂啦。喺呢个等待过程当中，古大美女咧就真系有啲虚弱，佢就不知不觉咁啊瞓着咗，柔软嘅身体就半依靠喺我个怀里边。我就调整咗一下姿势，等佢就瞓得舒服啲。脑里边咧就始终纠结住呢一个疑问。嗰、那个控制住我哋自杀嘅，显然就系希望我哋开棺嘅啦。而改变爷爷嘅嘢，就系等阿爷爷做守墓人。守墓人从某种意义上嚟讲，系要断绝咗开棺嘅可能性嘅。咁呢度似乎系两股完全唔同嘅力量喎。喺呢阵时，豆腐又提出咗一个关键嘅疑问。呢一个事关人嘅生死，豆腐真系唔敢马虎嘅，佢啊揽住个头喺度苦思冥想，跟住佢又讲：啊，仲有一个细节，你哋系咪忽略咗呢？地鬼王一共啊7盏灯啊嘛，咁地鬼王佢攞走咗最后一盏就唔知道去咗边啦，咁亦即系讲剩低6盏啦。但系我哋之前睇到嘅系5盏灯、啊。咁第5盏灯系咩灯呢？又系俾边个攞走咗嘅呢？哎呀，我估下嗰盏灯啊，肯定啊可能系尊东来搞走咗嘅。豆腐呢个猜测呢，就使到所有嘅人嘅目光都聚集咗喺佢嘅身上边。点解会联想到尊东来嘅呢？豆腐见到我哋都望住佢，于是佢就缩缩膊摊摊手咁指住对面黑暗嘅墙壁讲：嗱，嗰度上边啲字啊，系阿尊东来翻译噶嘛，系嘛？咁呢度讲明啊，佢又冇死咗喺个地下河道嗰度啦。而家呢度又冇睇见佢条尸，啊，仲有嗰个同阿吕叔一齐逃咗出去嘅，就肯定系佢啊。讲到吕叔，豆腐咧就几伤心嘅，佢又吟吟沉沉咁讲。唉，我真系唔信吕大佬啊，真系几好人嘅，应该唔会做啲咁嘅嘢，肯定系有啲咩误会啊！我啊真系俾佢激到死啊！我讲，哎呀，得啦，都咁长时间啦，你啊仲系俾吕叔咧迷到你晕头转向，嗰条友仲叫好人，你唔记得咗？佢攞咗我哋嘅白泥豆搞镇海石啊！你唔记得咗佢隐瞒咗真相呢啲事实咩？仲有啊， 嗰个卫南京两个人，而家我怀疑八成根本上就唔系俾嗰条蛟龙吞咗嘅，可能系俾佢搞死咗嘅。因为佢想要攞到呢一个咁嘅镇海石，卫南京就系一个巨大嘅阻碍啊！豆腐系属于咧乜嘢都往好处谂嘅人，十个人喺佢眼里边九个都系善良嘅。我咁一讲，佢又真系有啲纠结啊！佢又讲：哎呀，你啊唔好将人哋啊谂到咁黑暗得唔得啊？你唔记得咗喺个玉桥下边嘅深渊嗰度啊？嗰条蛟龙出嚟嘅时候系边个救咗你嘅咩？佢又为咗我哋啊，自己啊走去送死啊！啊，嗰、那个真系真真切切嘅送死喎、啊！啊，仲可以扮嘅咩？我唔信佢系嗰种人。你啊唔好用你嗰啲咁嘅黑暗思想去衡量周围嘅一切啊！豆腐呢番话就真係踩到咗我个痛脚啦。我话冷笑咁讲：我黑暗姓吕嘅，佢老尾嘅天使系咪？姓豆嘅，你条粉肠可唔可以生下脑㗎？豆腐一听就嬲啦，佢又讲：哇，你居然话我冇生脑，哎呀，我最鬼憎人就侮辱我智商嘅。陈元，你呀激嬲咗我，彻彻底底咁激嬲咗我，从今以后我哋绝交。喂喂，你做咩唔讲嘢？系咪冇嘢讲呢？我又话：我哋都已经绝交咗啦，仲有咩话同你好讲啫？我唔同嗰啲咁嘅木嘴讲嘢。顾大美女呢阵时啊被吵醒咗，佢啊出一出只眼，听到我哋讲嘅嘢。唉，过咗阵间，佢啊打咗个喊路讲： 哎呀，好啦，你哋两个啊加埋起上嚟都50几岁啦，唔好为咗个外人喺度咁样样嘈交啦。 佢又睇咗一睇手表讲： 哎呀，时间好似差唔多喇喎。 经佢咁一提醒，大家就将目光投向咗嗰个棺椁嘅细罅嗰度，果然就睇见咗有一啲朱红色嘅物质喎。我哋又攞出事先准备好嘅纸张，将佢收集起上嚟，接成一个密封嘅小包，就贴身咁摆住。做咗呢啲一切之后，专帅就拧咗拧头讲：走啦！呢一趟对于佢嚟讲真系一无所获，专东来嘅生死啊未明，而所谓嘅七盏神灯亦都毫无用处，甚至可能系妖灯添。唯一有收获嘅可能就系我啦，至少我揾到咗爷爷。不过我冇喐，因为我知道我哋可以出去。但系爷爷就出唔到去，豆腐就抹咗抹嘴，好似想同我讲啲咩咁。不过去到最后，佢都系掹埋块面啊，哼咗一声，将个头啊拧埋一边啦，一副唔想同我讲嘢咁嘅样。顾大美女咧见到呢度，就拍一拍豆腐个膊头，喺佢耳仔边就吟吟沉沉咗一阵，亦都唔知讲咗乜嘢。见到阿豆腐突然之间个胸膛啊挺到鬼咁高。抬头挺胸，成副斗志昂扬咁嘅样。过咗阵间，佢又嚟到咗我前边讲： 顾大美女讲得啱，好似我咁玉树临风、胸怀坦荡、气吞山河、才高八斗嘅伟大艺术家，唔应该同埋你咁样一个依咁嘅心理扭曲、自视甚高嘅变态嚟计较嘅。 我俾佢一番话一讲，我真系晕得一阵阵。顾美女就肯定用呢一番话咁嚟氹佢，唉，呢条僆仔真係太好困啦，究竟边个玉树临风，边个胸怀坦荡啊，有眼嘅人都能够分析清楚啦。未等我开口，豆腐就继续讲： 其实呢，我有个办法，我觉得啊，呢个棺材呢，我哋系唔能够打开，陈老爷子都系咁样嘅，亦都唔可以话指望佢啊再諗返起啲乜嘢㗎啦。当务之急呢，仲系先离开呢度。陈老爷子啲皮肤怕阳光啊，咁我哋可以学习下外边嗰啲木乃伊咁，将块布啊将佢扎起上嚟，将一啲可以见到光线嘅地方啊阻隔住，咁咪冇事啦。我哋个铺头下边仲有地下室啊，以后呢就执出嚟俾阿陈老爷子喺下边住，然之后再慢慢谂办法啊嘛。 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亦都系身陷其中，思维反而呢就被误导咗。 豆腐嘅话就俾大家一个新嘅突破口，我深知冇办法再担唔落去啦，只怕系会夜长梦多。当即我点咗一点头讲：好，呢个主意唔错，就咁做啦。豆腐一听到就好得意，跟住自告奋勇咁讲：啊，咁啊梗系啦，睇下边个谂出嚟先得噶。我啊要咩啊陈老爷子啊，你哋咧就掩护对付外边嗰啲咁嘅木乃。跟住豆腐啊将阿爷爷都孭咗喺个背脊上边，我哋啊立即准备向前走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声音又是喺我个耳仔边出现。但系今次佢讲嘅话就有啲唔一样喎、啊，佢讲我嚟捉你啦！我心里边一惊，仲未嚟得切反应，那个挨住棺椁嘅嗰具干尸突然间好似弹簧咁，嘣一声嘅地下度竖咗起身，个皮肤表面用肉眼见到个速度，迅速咁生出咗一层嘅黑毛。嗰啲黑毛上边仲带住尸油嘅，睇起上嚟啊油光立令，一切几乎就发生喺瞬间。其他嘅人亦都听到咗嗰阵声音，砖水嘅反应好快嘅，对住我同豆腐讲：你哋走先，因为而家我同阿豆腐系唔可以接触尸油嘅，系唔能够同啲粽子直接接触嘅。而家嗰隻黑毛粽子突然之间就瞪开双眼，眼眶当中嗰个枯萎咗嘅黑色肉球咧喺度转动，猛咁啊向住我哋啊扑过嚟。我跟住即刻啊掩护住孭住爷爷嘅豆腐啊先走啦。跟住我就扶住顾美女，自己亦都向外边捐。但系未等我哋捐出去嗰个墓门，嗰部门竟然砰嘅一声。好似有一股无形嘅力量再推喐佢咁，自己就关咗起嚟。头灯嘅光芒被关闭咗嘅木门反射返返嚟，我身后边传嚟都砰一声，跟住拧转头一睇，见到嘅係中公用佢手里面嘅探铲一铲就拍到嚟呢个粽子嘅头上。但係呢个生咗毛嘅粽子呢向嚟都係铜皮铁骨嘅。呢一下就好似打到落个金铁咁，一啲都冇作用。呢隻粽子只係微微咁噏咗噏，跟住又再扑上嚟啦。呢阵时个距离就好近，大家亦都嚟唔及阻挡，纷纷就避开呢隻黑毛粽子嘅正面扑击，向两边一闪。豆腐就孭住爷爷嘅，行动又唔好方便，一闪呢就重心不稳，成个就惯喺个地下度。阿爷俾佢咁一跌，即刻就跌醒咗过嚟。跟住个嘴里面就吟吟沉沉咁发出咗一阵嘅呻吟。而我哋向两边一闪，黑毛嘅粽子已经扑到咗墓门之前。我猛然咁发现呢一个粽子好似系唔能够弯腰嘅。睇嚟呢一隻系一个低级粽子，我当即就叫喂全部都趴低。砖碎两个人更加精明，即刻就趴咗个地下度。喺呢个同时间，大家就全部爬埋一起。砖碎就攞出咗呢个终极嘅武器通灵香，入边啊点香，中公啊讲：唔理先前系边个嘢叫你哋自杀，而家通灵香一点都要现形，好难作怪噶啦。随住嗰一阵奇异嘅香味啦冒咗出嚟，嗰只黑毛粽子即时就好似被施咗定身法咁。中公就即刻喺地下上边爬起身，攞出咗装备里面嘅斩刀。嗰、那个斩刀系我嘅，系之前情况混乱嘅时候喺分别嘅时，我以为把斩刀唔见咗，睇嚟而家系俾中公啊执翻。佢啊掹出斩刀之后，大叫一声，顺势一劈，爆发全力。即使系黑毛粽子更皮坚肉硬啊！呢一下个脑袋即刻就飞咗出去，砰一声就撞咗喺个墓墙上边，随即就咕噜咕噜咁喺个地下度就碌咗几圈。